为你潜能加油。 大好夜晚，有 Music Radio 的好音乐相伴，我才没空寂寞。嗨，我是郁可唯，现在是晚上7点钟。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沈阳99.8，武汉90.7，香港、深圳101.2，南京98.9，上海107.7。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欢迎收听 News Update， 我是清源，我们来关注一组影视资讯。由邓超、阮经天、刘诗诗领衔主演的犯罪悬疑电影《心理罪之城市之光》近日曝光了角色海报。作为《心理罪》系列的最新一部，影片中邓超饰演的主角方木不再是初出茅庐的大学生，而是经历生死劫难之后的资深警察。一头银发搭配黑框眼镜的造型，也将这位推理天才的气质展露无遗。由陈正道执导，黄渤、徐静蕾、段奕宏、杨子姗、徐伟宁等人共同主演的电影《记忆大师》近日曝光了一款特辑。影片以一台记忆手术为线索，构架了一个神秘科幻的未来世界。影片将于4月28号在全国上映。由王力宏、宋茜、高以翔、高胜远主演的奇幻动作电影《古剑奇谭之流月昭明》目前正在北京拍摄。电影根据同名游戏改编，不过呢，与游戏和电视剧版略微不同的是，电影版加入了机甲元素，力图打造一部古代的机甲大片。音乐节目《天籁之声》今晚将在东南卫视播出第5期，两位少数民族音乐人科尔曼和张惠春将首度登台，用全新的编曲来演绎经典民歌。江苏卫视音乐节目《金曲捞》将于下个月正式开播。这档节目致力于打捞那些鲜为人知的好歌。节目中，薛之谦、何洁、金志文三位歌手将担任唤醒师，他们对老歌的演绎是否成功，将直接决定歌曲的原唱者是否会登台露面。浙江卫视真人秀《24小时》第二季明晚将播出第4期，由陈坤、韩庚、大张伟、吴磊、董力和周游组成的六兄弟将携手女嘉宾吴昕、张丽和张萌前往普吉岛，展开一场海边灌篮大赛。竞技真人秀《花样梦工厂》第二季明晚将播出全新一期，继田亮、何文娜之后，节目又将迎来第3个奥运冠军刘璇。节目中退役16年的他将再次挑战高难度的肢体项目。用音乐与世界连接，这次由一心编辑清源播报的 News Update 就到这里，感谢收听，稍后来关注天气情况。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首先来关注全国部分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4度到12度；天津晴，-1度到10度；上海阴转多云，3度到9度；重庆小雨转阴，6度到10度；成都阴，3度到11度；贵阳雨夹雪转小雨，0度到3度；南宁阴，9度到12度；广州小雨，9度到11度；海口阵雨，15度到18度；香港小雨，12度到15度；澳门小雨，10度到14度。再来关注细颗粒物浓度，北京26，天津17，上海44，重庆7，成都20，贵阳31，南宁11，广州17，海口16。 一部电梯里的男女人生悲欢，郁可唯全新专辑《0000》主打电梯。 唱出你的现在、过去与未来。滚石唱片， 节奏更青春，步伐更张力，音乐与旅行让你肾上腺素即刻爆棚，来吧，一起走进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携程在手，说走就走。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哦，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打通你的音乐经脉，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星期四，今天在第一个小时呢，会有 Top 会客室，请来尚老板跟各位分享他的新作品。第二个小时当然会来跟各位一起找歌 ，And this is top for you。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各位晚上好，我是清源。 各位晚上好，我是银子。昨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已经预告过了，今天晚上会有神秘嘉宾做客直播间。 没错， 对，刚刚已经说了，他就是上官杰。 是的，一会儿回来好好跟他聊一下这个黑金啊，这两个色彩在专辑当中的表现。 对， 那我们今天一开始部分当然有一首新歌要来先分享一下。 Top 抢先听。 小派派伟俊， 前不久我们刚刚播过那首《敌人是谁》，你还记得吧？ 是， 那首歌也是一部动漫大作的主题曲。 是， 对。然后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超能力》呢，是片尾曲。 超能力啊， 对， 敌人是谁？所以这个合到一起，你就很容易把它放在一个作品当中去理解。我觉得其实派伟俊特别适合在这样的影视作品当中去创作一些歌曲，因为他年纪本来也很小。 哎，对，这个年纪恰到好处。 本来又很喜欢二次元的世界，然后他音乐当中很多电子的，然后青春律动的感觉哈。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新歌《超能力》。 一直走在这条路上会有什么结果，下得多因为我没有理由那么接受，我仰望着天空期待流星坠落，他们说宇宙就是我把精力的地方，我看着漫画里的超人一飞就能到达，想跟他们一样是我们的梦想。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有超能力要怎么做，城市需要你我这种大英雄，我们只是擅长不同，我们都有属于自己的能力，一切都掌握在你手里，如果你相信一切都会改变，那么你就不在梦境里，跟我擦身而过，就算是那些天才也会有困难的时候，抬起头大步向前走，有梦就值得追求，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不用去努力，只是我们需要努力的方针不同而已，不会担心雨后天空总是会放晴。哦，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有超能力要怎么做，真是需要你我这种大英雄，只是擅长不同，我们都有属于自己的能力，一切都掌握在你手里，如果你相信一切都会改变，那么你就不在梦境里，因为我 少都不要紧，梦想靠自己来决定，只要坚持走下去，赢得掌声是早晚而已。总还是会有，但是那不影响我成为英雄，也站上最高峰。哦耶， 我要我的音乐，我要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蔡敏佑。 享受自然的呼吸，感受生命的律动，京都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以自然的健康能量让呼吸焕发生机，养肺润肺，止咳化痰，生津补气。京都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香港制造，精彩每次呼吸。京都念慈庵总厂有限公司荣誉出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亲爱的旅客们请注意，您搭乘的携程旅行航班即将开始登机，请戴好耳机和我们一起进入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携程在手，说走就走。 我要能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会客室， 榜上有我。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 TOP 会客室，我是清源， 我是银子，让我们特别的欢迎尚文杰。 Hello，Hello， 耶、yeah, ，欢迎， 两位好， 欢迎尚老板。好，然后今天过来这边，终于可以跟各位好好来聊一聊这张专辑， 是 黑金 Black and Golden。好，嗯、对，然后这张专辑其实大家等了很久的时间了，然后。其实也之前陆续的听到一些单曲的出现哈、啊，这次终于整个有这样的一个专辑的概念出现，所以、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你有一些什么样的企图吗？就是一开始去策划整个概念的时候， 其实一开始最早，因为每次做唱片的时候，也都是先写歌。写到一定的程度，积累到一定的小样了，然后大家来看，写出来都是些什么货色呀，然后挑挑拣拣，就是看看你到底是偏哪个风格，或者你最近的作品的主题是在哪一块，那个时候其实听完几首小样，大家基本上就把黑金这个名字定下来，我里面有首歌就叫黑金嘛，就写的就是我对于过去的一段黑色，不是就是比较灰暗的时光的一段感受，然后包括怎么样冲出那个阶段，最后到了一个相对明亮的地方。然后就大家就觉得就是这样的，你的本身人生经历也是这样的，而且可能很多人也都跟你一样，都会由黑变金，所以这是一个挺好的主题。 它是一个从低潮或者是灰暗沮丧的一个阶段，然后朝向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向去变化进化的一个过程。 或者也可以这么说，就是你没有过比较灰暗的时候，你其实也不知道你现在阳光里。就好像我们如果没有黑夜，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现在是白天， 就是色彩都是对比出来 的，都是对比着的，所以我觉得这两个颜色是很有意思的两个颜色， 是 它可以被挖掘，所以后来就顺着这个主题写了不少这里面的一些小样什么的。 OK， 那我们今天首先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 Single Boy 单身男孩，这张专辑的发布会也挺有意思的，因为我看到一些图片， 是个 party， 对，是个 party， 对，这也是精心策划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出来。 对，那个时候就觉得，哎。发布会啊，以前都是 自己站在上面说一说啊， 记者会的那种感觉， 采访一下，说点。但是后来就觉得为什么不玩点好玩的？ 嗯， 现在人生活那么的紧张枯燥， 啊， 然后就把它做成了 party， 然后效果非常的好。 哎，因为我们没有去到现场，不知道那个状况还是在可控的吗？ 哦， 还是大家都已经嗨到失控之类的？ 非常的嗨，大家可以去搜一下 Single Boy Party 的那个 现场视频， 现场的照片和视频都有。啊，那时候我朋友圈也刷过一轮，反正就是。很嗨，然后来的记者朋友们本来是打算可能戴副眼镜在那儿写点什么，然后 记录一下， 开始跳那种。 哇， 就所有人都参与到那个氛围当中去。 对， 能把大家号召起来，这个策划也很重要。 环节也很多，现场的环节非常的多，一波接着一波，一直到最后的高潮。 OK， 我们先来听这首 Single Boy。Single Boy， 所以其实专辑里面的歌曲大部分都是有中英两版哈，这种感觉。 对， 所以这个你写的时候是先会按照英文的？ 我写完了，基本上小样都是英文的。然后都会请一些专业的词人去帮我填成中文词。 对，像刚听这首也有一个中文的版本， 有个中文的版本。 对，而且主题其实是相近的哈，但是不完全一样。 对对对 对，所以在这个中英两版的这个协调上会有一些想法吗？ 写中文主要还是希望可能有一些朋友他愿意更愿意听国语的东西嘛。英文毕竟它不是母语， 是 所以需要有一个母语的版本。但我现在有点怀疑这个选择，觉得我以后可能写完是那样，是啥样就啥样了， 就不要再去刻意的， 不要再去刻意的去。 所以其实你唱起来会英文是更自在一些，在这种音乐当中去表达。 因为好多比如说这个歌哈， 嗯， 比如 Single Boy 这个歌，它是先出歌词的。 啊， 哇， 我是网上看了一个段子，然后改不改吧，我觉得这段子挺有意思的，然后就咔咔咔自己坐在床头就唱出来了，唱完了录下来就变成副歌了。 所以这个是文字先行的， 它是文字先行的，所以其实最早的文字跟它旋律才是最搭的。 对啊，所以对于你来说，尤其像这样的创作出来的作品，就是有它有这个文字的先后顺序的这种，再故意出来一个这个中文的词，就会觉得其实可能跟我当时想表达的那个东西还是不大一致的。 一个就是它不是我创作的语言，第二个就是你必须是要另外一个老师去揣测你要表达的意思。 是， 但是换一个人他不一定真正的能够，他能揣测到40%、60%、80%，但是另外一个人他永远不可能非常完完整整的知道你的旋律到底要表达什么。 对，我觉得其实刚讲的这个部分已经是就是尚文杰作为一个创作者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来对于作品进行考量会有的一种视角哈，就是 对。 那其实到今天就是以创作者的身份介入到音乐当中去，你会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或者说你在听音乐的时候，你对它作为做判断的时候，哪些东西是你觉得是很重要的，或者很有那个生命力和灵魂所在？ 关于电子乐的话，我觉得最主要的生命力还是在于当然旋律和歌词它是一个核心哈，但是真的在制作过程中最让我兴奋的还是听到不一样的音色。因为电子乐它对我最大的吸引力就是它的音色没有上限。我觉得你可以做出任何你脑子里想象出的一个音色， 它会有无穷尽的变化。 对，无穷尽的变化。那我也可以用采样去变，我可以把现在我们说的这段话把它录下来采下来，然后化成音高把它弹出来。它是一个想象力可以无限扩展的一种方式，所以这种制作是让我很兴奋的。 就在这个角度来讲，它是没有边界的， 没有 无限自由， 没有边界。对，传统的乐器当然非常好，会有它比较质感的声音，但是比如说吉他、贝斯、鼓，它可能声音基本上就是在那个范围内， 是 它不可能变得非常的大。但是电子乐就是这样，它可以让你无限的发挥你的想象力。 OK， 我们来听一下这首黑金 Black and Golden。 刚才说到，其实现在在这个音乐制作过程当中，让尚老板最兴奋的可能还是关于音色的这个部分啊。而我们底下其实也聊到，他就跟我们讲说，这个其实某个音色的某一个指标调低调高一点，可能就是两种不一样的感觉。 嗯，对对对。 哎，所以其实你看，在对于你来说，制作音乐的过程当中，可能这是最大的一个兴奋点，或者是、 嗯、 或者一旦完成了想象当中的那个音乐能够搭建出来的那个氛围之后，是非常的有满足感的。 嗯， 可是如果比如说大家听到这个音乐的时候，却并不是以这样的一个审美体系来去感受这个音乐的，或者说他没有这样的一个对音色指标的这种感，就是感受的习惯的话，你会觉得有点可惜吗？ 不会，其实我刚开始做音乐的时候，我也不懂这么多，我也就听个感觉。 嗯， 音乐其实它就是一种频率嘛。 嗯哼， 它就是一个频率。我觉得它会让某些人喜欢，就是因为那个频率跟它产生了共振。 嗯， 每个人身体自己也是有振动频率的。比如说有的人他听某一个音乐他就很兴奋， 是， 那可能就是那种音乐跟他产生了共振、 啊、 比如说我听某一些，比如我喜欢听 Trip、 嗯、 Trip 只要一放，我整个人我就觉得我飘起来了、 嗯、 就是他跟我能知道他跟我有共振。但是比如说你放一个什么其他的那种歌，一听我可能开始烦躁 啊， 那可能他就打乱了我的频率。 所以 不用想那么多、 哦、 对，所以你比较认同的就是大家对于音乐就是你是有一种类似于天生的这种共振的频率在。 对，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有。 就比如说你听 Trip 感兴趣，可能也并不是因为审美的一种积累和进化， 没有那么 明确 的一个。听音乐有的时候不用大脑， 嗯， 可能听音乐有的时候真的就是用细胞去听。 我懂了，就是比如说一个人说我根本就不懂电子乐，我也不懂它到底是个怎么做出来什么东西，但是我听了以后就很开心。 其实谁又懂呢？我也不怎么懂， 就是这样的。 这很简单，你在大街上遇到一个人，你就是多想多看他两眼，看完之后就想说，哎，很想跟他认识，之后约出来认识一下他。 那 你就已经喜欢他了，可是你其实也不了解他。 对对，有可能这个就是共振。 对，这是个前提，对吧？ 他的振动频率跟你是一样的。 有了共振的前提之后，你才有可能进一步的去了解他。 对 对对对 对。 OK， 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Paper Plane》。哎，这个主题是为什么会想到 Paper Plane？ 哦，这首歌写的特别快， 嗯， 就是我待在家里觉得特懒特闲，盯着我家那咖啡机，然后就写出来了、 哦、 那歌词也是可懒了、 啊、盯着咖啡机写出了 Paper Plane。 OK， 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I can floating like a gas in the air, a paper plane that fly through the weekend. I lay on the line, staring at my coffee machine. I spend all day on TV series. I like, it's alright. No laptop blinking or cell phone ringing. 戏痴也好，实力派也罢，我只想把不同的角色演出应有的色彩。新的一年，做与众不同的自己。我是陈建斌。 Hello, Moto。 出道十年，依然天马行空，特立独行。 Hello, 我们是 简迷离 Gemini。跟世界聊完以后，我们终于坐到了自己面前。 本周每晚九点，简迷离带着同名专辑做客音乐 VIP， 一起聊聊他们自己吧。节奏更青春，步伐更张力，音乐与旅行让你肾上腺素即刻爆棚，来吧，一起走进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携程在手，说走就走。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打通你的音乐经脉，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清源， 我是银子，让我们再次欢迎尚文杰。 Hello，Hello，Hello， 耶！欢迎尚老板。那继续来跟各位分享到的也是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哎，我很好奇，就是在专辑刚刚做完的那个时候，你会有冲动说，哎呦，好想在现场唱其中的某一首或者哪些歌吗？ 有，特别有， 会有这种。 每次有一首歌它缩混最后完了，母带做完了，然后。我都会反复的去听，那个时候是我听我自己的唱片听的最多的时候，就是在发之前，然后那会儿就反复的听，听它里面每一个细节，恨不得把每个音儿都给吃进去了，那种，就那种听法，这真的听到就感觉把里面每个音色都全给吞肚子里面。 那你听你自己的那个刚出炉的作品的时候是哪种心态？是带着那种批判挑剔的眼光去听，还能更好，还是怎么那么好听？怎么唱的这么好？就是是哪一种？ 没哪有那种臭美，弄得我很自恋，不至于啦。但是基本上每次做完了，因为反正已经那样了嘛。你其实还是享受其中的，尤其是这确实是你自己捣鼓出来的，你也应该去欣赏它。然后每次就是听完了，反复听之后，就会特别期待啊，我应该在。应该赶紧唱一下里面那首歌，然后那现场应该是怎么去唱。有时候真的会脑子里面脑补，特别兴奋。但基本上我脑补那几首歌，事实证明几年以后我一次都没唱过。 为什么呢？ 就是总是你自己的最大的期待和可能 对 大家对音乐的那个判断不大一 样。比如说一年那张我最喜欢，那张我最喜欢的是 Imagination 这首歌，到现在为止就唱过一次现场。因为我喜欢的歌可能还是比较偏 trip， 比较偏小众和 underground 地下的那种，但是经常出去唱的还是那两三首主打，就稍微比较商业的那些。然后比如说这张里面，黑金里面我最喜欢的是 Extremology， 而且这个名字我都是起的都非常心水，我拿 extreme 跟 ology 我自己拼出来，我跟人说，哎，这特好，我自己的想法的。然后这个啊音乐我自己跟人说啊，怎么捣鼓，最后录完了啊，音乐别给我修啊什么的，那弄特别原始。所以就最心水的东西，你让我聊，我可以聊半天，但其实你们会听得一头雾水，因为你从来没听过这个现场 啊。可是就让他们这么沉默了，有点可惜。 这首歌其实真的。很独特，就是大家当然歌迷肯定都听过了哈，还是希望各位可以去找来听一下，因为包括我觉得在人声那个录制后期的处理跟其他的歌曲不大一样， 对，完全不修音 准，就很像我们所谓录音的那个干声的那种感觉，就是它会它很原始， 它会放一些 reverb， 会放一些就是声音还是会处理一下，但是基本上就不修音高音，就好多地方你们去听其实唱的是跑音的 啊哈， 有好多字唱的是跑的， 以完美这个标准来看的话，它不是很准的，就 在 有些地方 是不太准， 但是你刻意留成这样的。 但是就是这歌，如果我全部弄准了唱，这歌就不对了。这歌就必须跑。而且在某几个音上，你得跑得明显一点。 它就是，所以就是那个极端的 那种感觉。有一些音乐它需要残缺， 对对对， 残缺是它的增色的一部分。我现在越来越相信这一点，残缺绝对是给某些音乐增添色彩的。 就是不完美正是那个生命力所在。 如果它完美了，这歌就死了。 OK， 好，我们先来听这首歌《Power of Time》。 Far away, but we were so wrong, we were just so young. 所以刚聊到就是在专辑做完之后啊，尚雯婕会反复的一个一个音的去很好的感受自己的作品的同时呢，也会去有很大的冲动，就是很想演唱现场的那个歌曲。 嗯， 哎，因为其实大家看尚雯婕的表演就会知道那个整体感是很重要的。 对， 所以你在当时就是听自己的音乐然后去设想可能以后的表演的时候，你会想到更多吗？比如说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你可能需要一个怎么样的一种氛围啊之类的，就是你会手伸的那么长吗？或者想说视觉啊，或者是服装啊？ 我觉得 向 老板会。 那个在我写小样的时候，脑子里全都画好了。 哦， 就小样出来，这歌会不会被用？以后会做成什么样？编曲还没弄 啊哈。 就我写完小样，其实我脑子里全都有画，连 MV 怎么拍脑子里都有了。 哦， 每一句歌词应该配什么画面，我脑子里都画完了。 哎，所以你在创作音乐的时候是 是那种有画面感在创作，还是其实虽然没有，但是要去设想这个东西？ 我好像都是用画面思考、 okay. 基本上每幅歌词也都是一个画面，就是一帧一帧的画。 哦， 这样好像创作起来会对自己来说更容易一些， 所以我能看着光头强写歌。 对，这个梗是怎么回事？我们一会儿聊啊，因为今天还会听到这个歌曲。这真的是匪夷所思，但是又非常惊喜的一首作品。对，所以作为你来讲，其实现在自己写的专辑也好几张了哈、然后已经建立了自己独特的，然后很有辨识度的，大家接受度越来越高的这样的一种音乐风格。你会对于音乐这件事情会有更多的一些追求吗？或者说你还想在这一个范畴当中实现什么吗？ 想实现的东西当然是有，每一个写歌的人他最后总是希望可以毫无束缚的，那束缚其实就是不用再去考虑啊，这歌到底卖不卖钱 啊，是不是够主流啊，市场现在听什么，老百姓喜欢听，就其实写歌的人到了最终的一个终极追求，都是可以希望抛掉所有这些杂念，然后真真实实、认认真真的去写自己心里面的那个声音。以前在刚开始写歌的时候，其实我这样的状态是常规状态，因为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大家爱听什么。 是。 然后那个时候是有一段时，所以最早的有很多歌写的非常的纯粹，然后现在慢慢的写的多了以后，会慢慢进入个圈子，就会你会知道，哎，有哪些歌我写完了大家喜欢，比如大家喜欢《最终信仰》， 对， 然后好多人就好多歌迷就说，你为什么不再写一首《最终信仰》啊？你听多了这样的话之后，其实对于写歌的人来说，他会慢慢的乱，他会乱了阵脚、 哦。 就可能我虽然自己不觉得我现在应该写一首《最终信仰》，但是我每次下笔的时候， 那句话就冒出 来，那句话会冒出来说：“你为什么不再写一首《最终信仰》？”然后我就说：“哦 ，my god！” 然后脑袋就开始炸了。 对，就这个虽然没有人天天在你面前念叨，也没有人去逼迫你，可是这个信息存在于你的这个认知当中了。 但这个信息太明确了，这个信息可以就是通过歌迷，通过各种反馈，通过市场，通过所有的各种很明确的信息告诉你的哪些歌比另一些歌成功。 对， 就比如说到现在为止，没有人跟我说过你为什么不再写一首 Imagination， 但其实 Imagination 是我写到现在我自己最心水的一首歌，但没有人跟我提这件事情。 可是这样对自己来说不是一种束缚吗？ 所以对我们来说，可能最后还是要想办法自己说服自己、去解脱自己吧。 对， 当然这也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基础之后。 对， 我相信这一天差不多已经快到来了。所以接下去比如说今年我在捣鼓的歌，我应该会让自己比较纯粹的去做，不要去想太多其他的关于市场。 是。所以我觉得听邵老板讲这样的这种过程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他是从其另外一个方向到这一个方向，然后在这个方向的过程当中，这个路其实也不是一直在一条路上走，他得想很多的事情，然后你必须要平衡很多的关系，但是同时又要平衡自己的内心，所以在写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可能很多不熟悉尚雯婕作品的人还会觉得说，啊，你居然会说这个 Power of Time 是非常主流的歌，可是其实它就是啊。 Power of Time 还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大主流。 对，所以就是这个过程真的是，我们也很期待那一天，就是再次回归到那样的一种状态。当然也不能乱 说，希望那会儿不会吓着你们。那个，因为吓着过我们公司的不少人。 哦，是吗？ 我的那些 就他们听到一些小样， 纯粹的小样， okay. 有一些都是我的合伙人跟我说，你可能500年老艺术家的时候，你可以发这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啊，我们说再多话没有用，邵老板自己说也没有用，其实最后还是取决于各位的对音乐的这种感知和接受。 但我还是相信，其实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自有频率。不管什么音乐，你做出来呢，是因为它合乎你的频率，那一定还有一部分人跟你的频率是相通的。 没错，无非是你知道的这些人多与少的差别啊。 对， 我们继续来听这首歌呢，是我在这张专辑很喜欢的一首歌，就是。这也很懒啊，因为它就叫懒啊， 它就叫懒。 Afternoon 这首歌跟那个 Paper Plane 其实写的状态非常像， 盯着咖啡机， 就是你知道吗，就早上不想起，然后呢赖在家里面，我其实特别懒，你知道吗，能不早起，然后我就赖在家里，然后盯着天花板，你知道吗， 刚才盯着， 然后盯着天花板上有一条缝儿，你知道吗，我可以盯着那条缝儿看好久。 是， 然后 所以你比较喜欢盯着一些静物来写作是吗？ 对，而且是非常非常无聊的一些 常规的静物 啊，盯着个咖啡机，其实他也没干嘛，然后盯着天花板上一条缝， 是， 然后有的时候盯着窗帘一个角， 会 思绪万千， 就无聊，就是那种，然后就那儿 是会进入到一种情绪当中吗？ 但其实那个时候你人，当你写歌的时候， 嗯， 你人是进入一种状态的， 嗯， 那个状态是你的频率正在震动。 OK， 就是它是一个内在的运 动，很难，对，很有一种内在的韵律在，很难去用言语去表达，但那个其实很美好 啊哈。哎，所以其实因为你看现在大家都叫尚雯婕尚老板， 对、 就是知道他有很多事要做就对了。所以你有特别憧憬的一种生活状态吗？就比如说你是很向往懒的人吗？或者是怎样？ 哎呦，虽然所有人问我都说我是个工作狂，但是其实工作狂好多时候都是个懒配，就是、啊、就是也是那种，嗯，我工作狂的目的是为了让我可以早一刻下来懒 啊， 就是那种，然后我理想的生活状态，我觉得就是能够有，就是每天不停的工作，因为我没工作我还是不行， 嗯， 每天不停的工作，然后比较自由的去写歌创作， 嗯， 就像刚才说的，不要有什么束缚。然后偶尔可以让我特别放松的懒一回， 嗯， 那种 还是一个很自由的状态。 这个理想其实听上去不是特别的像乌托邦那种难以实现的感觉。 没有，我没有特别不现实的一些想法。对，我还 是、 啊、 还是从现实出发的那种。 对我还是需要踩在地上走的。 OK， 好，我们来听这首 Lazy Afternoon。 This is Laura Shang, 尚雯婕.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Music Radio, the best music in China. 分段补钙更科学，怀宝宝时用迪巧成人钙，生宝宝后为他迪巧小儿钙，宝宝长大了还有迪巧儿童钙，补钙专家美国迪巧。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第十名，周柏豪，有生一天。 能为你努力一天。 第九名，阿牛，好酒好肉好朋友。 今天好酒好肉。 第八名，费玉清，嘿嘿嘿。 我送你离开，你别来找。 第七名，慕斯者乐队，回忆角落。 回忆的 角落。第六名，辛晓琪， My Dear You。第五名，郭靖，分手看看。 我想不如暂时分手看看。 第四名，佳佳，看透。 你想伤害我，我不会伤。 第三名，郑秀文，理智与感情。 你的出现那么 第二名吴克群，孤独是会上瘾的。第一名831任贤齐，五月天阿信，干啦干啦。 干杯啦干杯啦，哪来那么多废话。 参与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踏排行榜票选活动，搜索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APP 下载并注册，或关注音乐之声微博微信参与投票。每周 Music Radio 会抽出5位幸运听众，送给你最精美的礼品。每晚7点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踏排行榜。 亲爱的旅客们请注意，您搭乘的携程旅行航班即将开始登机，请戴好耳机和我们一起进入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携程在手，说走就走。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旋律的蔓延，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星源， 我是银子。那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就要说说就为什么盯着光头强写歌这件事儿。 对，这个叫做《路》，Be Free。 Be Free。 对，这是熊出没的大电影。 熊出没大电影叫《奇幻空间》 啊。 反正今年过年我是带着好多部人去看了。 因为其实尚雯婕跟影视作品之间的合作，一点也不罕见哈。然后大家之前也听过很多的作品。嗯，然后我觉得大部分其实都是你比较能够一下子理解说，哎，可能这部作品为什么会找到尚雯婕， 我比较接近的风格。 对，就比较可能有一些暗色系，然后有很大空间哈。对，这个熊出没，这个对这个动画片儿，哎，你他们当时找你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那个诧异 吗？ 其实找到我的时候，我特别欣喜若狂 哦， 因为我一直想要这么一个挑战。因为我其实 我还以为他说我一直很喜欢光头强， 但我真的是一直喜欢光头强。 哦，真的。 因为找到我，首先第一个是因为不是别的动画片 啊， 是《熊出没》。 嗯， 我是晚上看着《熊出没》睡觉。 哦， 我特别喜欢《熊出没》 okay、 熊大、熊二，我一看他们就乐。然后又找到我，又是我喜欢动画片，我就特别想挑战一下自己。嗯，我觉得反正找我要不唱的也是那种调调的影视歌曲，要不找我写像《闯入者》也是那种带有一些电子，然后有点音域风格的一些电子。我想试一下，我自己也想看看我到底有没有办法写主流的。 嗯，所以其实 影视歌曲， 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挑战， 而且是量身定做，而且要是动画片份儿的 啊， 就是老少皆宜的。 对， 结果挑战完了，他们说哎，挺好。 哎，所以他们就是也算是给你空间，就说你来创作的。 他们给了我一些 reference， 一些参考。 嗯， 然后呢，给我画了一个光头强和熊大熊二那一段音乐那一段的草图铅笔画。 啊， 然后我真的就是看着光头强和熊大熊二写出的这首歌。 OK， 就是听过这样的一个创作背景之后，我相信大家对这首歌会有全新的感受。我们再来听一下《路》，Be Free。 每一声心跳，每呼吸。 OK， 这是看着光头强写出来的一首歌啊，叫做《路 Be Free》。那据说你今年会发表一张就是十年的精选专辑，叫做《The Golden Collection》。 The Golden Collection，、嗯、对，基本上就是我在从创作到现在，应该说从创作第一张作品发布是2010年， 嗯， 然后到现在6年以来，基本上是完全词曲都是我创作的部分， 嗯， 的一个集合体。因为当中有一些东西，比如说好多中文词不是我填的， 嗯， 但是这张还是想原汁原味呈现我对自己音乐世界的一个构造， 是， 所以把当中的一些歌曲把它挑选出来，做了这一张 The Golden Collection。 所以也是你自己比较喜欢或者觉得在作品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歌曲，再把它拿出来做到， 基本上就是纯粹的我自己构建的一个音乐世界。 嗯， 因为里面的所有的词和曲和想法，我觉得写歌有的时候，它就是你在每写一首歌的时候，你就是在构造一个世界， 新的宇宙， 新的宇宙。然后等到这所有的歌曲，现在我回头听我很多我早期写的东西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哇，其实这个东西很好哎、 嗯， 那个时候没有觉得有那么好。 哦，真的、 哦。但是你现在回头去看，你会觉得那个东西好好啊。 啊哈。 你可以从里面总结和看出那个时候的很多端倪。 嗯嗯。 然后这个东西对你以后是有帮助的。所以这张算是一个精选，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创作的一个小的总结。 嗯嗯嗯。 因为我还得继续写歌嘛。 是。 那接下来我去写什么东西，其实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 OK。所以这张精选集有大概的发布的计划，就是时间的计划。 明天8点准时上线， 真的？ 真的假的？是真的吗？ 对啊， 就是明天八点哈， 2月24号晚上8点。 OK， 早上八点， 对， 早 上 八 点 钟， 早上八点， 24小时计时法的，早上八点，大家可以好好来，听一下这张精选集，我觉得就是可以比较，完整的去感受一下邵文杰的这个创作的过程。 对， 好，那继续要听到这首歌叫做《花开乱世》，然后是电影《上海王》的主题曲啊、 嗯， 这次合作的契机。 上海王这个歌就拿到我这儿的时候，其实他跟我说的是，这是一首演唱上面超高难度的东西， 嗯， 就是他非常的难， 是， 他不知道我能不能驾驭 ，OK。 然后我其实是在录音棚里面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啃了大概好几根人参录下来的， 哦，也是很不容易唱完的这首歌。 没有人参是没有啃，开玩笑，但是就是这是一首，因为它是一首花腔女高音， 是， 所以也是挑战我自己唱的一部分一首歌。 OK， 谢谢邵文杰今天来这边跟大家分享很多关于音乐和这张专辑的事情，然后我们一起期待明天早上去听这张精选集。 8点整， 下次见了，拜拜， 拜拜， 拜拜。 由小黄人幕后团队打造的暖心动画《欢乐好声音》很快就要上映了。在《欢乐好声音》里，我为摇滚女孩艾希配音。艾希充满才华又特立独行，她对音乐的热爱让我很有共鸣。她在影片里还演唱了一首全新的中文单曲《让我自由》。《欢乐好声音》是一部既暖心又好笑的电影，希望大家和我一起传播音乐的力量，随时随地的唱起来。2月17日，我们不见不散。 停！首席小提琴，你怎么还穿着裤衩背心呢？小号大号，怎么还没来？ 他们迟到了。 哎，来了来了，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迟到还大声喧哗，嘘，轻声，安静安静，长笛短笛，不要交头接耳。谁的手机呀？快关机，静音，关掉。哎，钢琴。你不看谱子照我干什么？还有闪光灯，还有定音鼓，不要吃东西了。哎，好了，现在开始演奏。 美妙的艺术离不开规范和引导，讲究剧院礼仪，你也是台下的艺术家。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买回来很久的书只翻到第一页，真的很可惜。让 Music Radio 的好音乐陪你重新找回阅读的乐趣吧。嗨，我是信，现在是晚上八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天津92.5，哈尔滨100.9，西安95.5，长沙107.7，广州87.4。东风雪铁龙 C6 全新悦享高级轿车为您带来最新潮流资讯。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欢迎收听 News Update， 我是银子，我们来关注一组体坛资讯。在今天举行的中国篮协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姚明全票当选新一届篮协主席。新一届篮协还设有九位副主席，其中包括前中国男篮主帅龚鲁明。作为上海队的投资人，姚明表示，在当选篮协主席之后，他将不再参与上海队的管理。下赛季开始前，上海队将寻找一位新的投资人。两支中超球队江苏苏宁和广州恒大昨天亮相亚冠联赛小组赛首轮比赛，其中江苏苏宁客场1-0力克韩国济州联队，而广州恒大队则在主场7-0大胜香港东方队。加上前天上海上港队在客场击败韩国首尔 FC 队，中超球队今年亚冠开局全线飘红。西甲第16轮一场补赛，北京时间今天展开角逐，皇家马德里客场对阵瓦伦西亚。开场仅6分钟，皇马就连丢两球，之后虽然 C 罗扳回一城，但最终皇马还是1-2不敌对手。北京时间今天，在欧冠1/8决赛的一场比赛中，尤文图斯客场2-0击败葡萄牙劲旅波尔图。比赛结束之后，两位跨世纪的传奇门将布冯和卡西利亚斯迎面拥抱，这一幕也压过两粒进球，成为了比赛的最大亮点。北京时间今天，欧联杯16分之一决赛第二回合一场焦点战展开角逐，曼联客场1-0力克圣埃蒂安。比赛中，姆希塔良进球后伤退，戴利被罚下。赛后，曼联以总比分4-0成功晋级。中国排球联赛全明星赛首发阵容经过将近2个月的票选，最终确定国家女排队长惠若琪不出意外得到了最多选票，同时北京汽车男女排的五元战将也获得了首发机会。全明星正赛将于本月26号在深圳上演。美职篮奇才队和篮网队近日达成一笔交易，篮网送出了克罗地亚后卫博扬和2年级球员克里斯麦考伦，并从奇才队得到了安德鲁尼克尔森、马库斯索顿以及一个2017年的首轮选秀权。费德勒今天出席了网球拉乌尔杯的宣传活动，并表示有望在今年的拉乌尔杯期间与纳达尔搭档出战双打比赛。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体坛资讯内容由一心编辑银子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东风雪铁龙 C6 携时代新锐，一起获悉新鲜资讯，走在时代前沿，掌控全球动态。以上新闻资讯由东风雪铁龙 C6 全新悦享高级轿车赞助播出。 忙碌了一天，也该让思绪放松一下。我是 C6， 全新悦享高级轿车，与您一起享受想听的音乐。更多精彩，敬请关注东风雪铁龙官方微信。 西屯 关注天气，关爱宝宝健康，达英伊可欣带您进入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北京晴，零下四到十二度，天津晴，零下一到十度，上海阴转多云，三到九度，重庆小雨转阴，六到十度，成都阴，三到十一度，贵阳雨夹雪转小雨，零到三度，南宁阴，九到十二度，广州小雨，九到十一度，海口阵雨，十五到十八度，香港小雨，十二到十五度，澳门小雨，十到十四度。再来关注各大城市的细颗粒物浓度情况，北京26，天津17，上海44，重庆7，成都20，贵阳31，南宁11，广州17，海口16。 冬季寒冷，户外活动减少，宝宝健康成长离不开自己的抵抗力。伊可欣小葫芦提醒妈妈，每天一粒伊可欣，助钙吸收，强壮身体。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粉葫芦、绿葫芦，伊可欣的小葫芦，宝宝出生15天用绿色伊可欣，宝宝1岁后用粉色伊可欣。伊可欣，妈妈的一颗心。达医药业， 伊可欣维生素 ADDG。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节奏更青春，步伐更张力，音乐与旅行让你肾上腺素即刻爆棚，来吧，一起走进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携程在手，说走就走。 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哦，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打通你的音乐经脉，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欢迎各位来到第二个小时的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各位好，我是清源。 各位好，我是银子。上一个小时尚老板做客直播间，来解读了一下他的这张黑金专辑哈。 嗯， 然后明天我们早上期待8点钟发行的全新专辑， 是这是全新精选集啊， 精选集， 这不这要说清楚，一说哎又出新歌了，明哎怎么都听过哈？对，精选集，不过都是他自己的视角， 对， 然后可以总结他这6年来的这个创作的过程哈。 我觉得他通过自己的选择，然后这样集中的要呈现给大家，这种主动的方式， 嗯、 更能就是让你去挖掘一下，就是尚老板对于自己作品的一些理解。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为什么那么。就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访问，或者大家为什么要不断的在网络上或者其他的媒体上去寻找关于自己喜爱的音乐人的访谈也好啊，或者是他们自己的讲述也好，其实都是为了更加能够靠近他们的精神世界、 嗯、 就是很想知道你到底在想些什么，你到底是用什么样的一种眼光和视角再去看待这个世界。然后如果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可以帮你拓宽一些你的角度，另外一种也许就恰好你觉得自己很奇怪的那个部分正好跟他重合了，我觉得也会坚定你就是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些存在感。 我觉得后者一定会让人很欣喜， 嗯， 就是一直觉得自己是那个很孤单的人，但是突然呢可以从这样的音乐人身上发现和自己共同的特质。 对 对，这是一种莫大的惊喜和安慰、 就是、莫名其妙很想跟他说句你懂我 哦， 虽然他也不认识你是谁， 所以就回归到这个音乐的力量。 OK， 那这个小时呢我们继续要帮助各位去发挥音乐的力量，因为在音乐之声全天节目当中有太多好听的歌曲，但是大家没有记住歌名，所以呢在周二和周四的时候我们会固定来帮助各位找歌。 好的， 进入到今天你不知道的事儿。宇宙中飘散着许多你不知道的事，梅利亚提教授档案馆静候光临。好的，首先来看今天的第一条线索，说到银子姐姐你好， 我是音乐之声的忠实粉丝，但是在今天，也就是2月21号晚上20:30收听你的节目时，很遗憾没听到一首关于故乡的歌，是男生唱的，很低沉，但是很有力量，请帮忙找找。 哇， 你先不用帮他找， 你又说人家没有提到 你，我现在来解释一下，这节目不是他一个人的。为什么大家总是这样的顾此失彼呢？ 因为出现了一种情况是留在了我的微博下面， 但是每次都是我说让大家去留在你的微博下面的呀。 所以你是一个无私奉献的人呢，你就奉献到底就好了。 我不是。我真的是一个心眼很小的人。好吧， 无私奉献的时候还是要帮大家找到答案。 对，这首歌是， 这是那天我们也聊到了一个话题嘛，这首歌是来自陈鸿宇的《额尔古纳》。 一晃又一眼，怎么发现往来都擦肩，归途蜿蜒雨中。 好，我们再来看一首，说是2月21号的晚上18:40左右听到了一首英文歌， 这首歌来自于 Ellie Goulding， 歌名叫做 My Blood。 Trouser, love, I'm one, I'm you. Hey, what's up? This is Will Pan, 潘玮柏。I want my music. I want music radio. Hold 不住的好音乐，挡不住的最强音，就在 Music Radio 音乐百分百。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时隔两年半的时间，我的第五张个人专辑《零零零零》终于正式和大家见面了。这张专辑取名《零零零零》，是表达时间的自由意识，也希望大家听到我的音乐是自由自在的。当然，《零零零零》也是我在音乐上的一个新的起点。专辑里的十首歌曲，无论是从选歌、录唱还是制作过程，都加入了很多我自己对音乐的想法，想把这份付出和喜悦在这里与大家分享，把不同以往的郁可唯，也是最真实的我，在音乐里呈现给大家。我的新专辑《零零零零》主打歌曲《电梯》，也是邀请到了我的好朋友金文琪填词。这首歌讲述的是以观察者的视角，在一部电梯里感受来来往往的人群擦肩或者相遇，看见城市中熟悉又陌生的种种真实表情。希望大家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会拥有更加乐观和开阔的心境，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郁可唯的全新专辑《零零零零》。2017有我的歌声陪伴你度过每一天。 心高高低低，门开启在目送你离去，在这密闭空间里，大胆的想象你倾听过你的呼吸，在我回到那一体，孑然一身的自己。 Music Radio 音乐百分百， 音乐 Nonstop。 儿子，你微信一直在响，是不是有红包了？快看看吧。 没关系爸，陪您吃饭最重要，放下手机一起享受幸福的味道。太太乐喊你回家吃饭。 亲爱的旅客们请注意，您搭乘的携程旅行航班即将开始登机，请戴好耳机和我们一起进入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携程在手，说走就走。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哦，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清源， 我是银子。我们继续再来看这条找歌线索哈。在2月21号的晚上9:50的一首歌，查不到，查不到。 OK， 这首歌呢，可能是叫做 Mondo Bongo。也有可能呢，是来自简迷离的二次元。 夕阳如月。 好的，下一条线索呢，说到在2月18号下午2点半左右，一首男生唱的歌，副歌部分是“梦见你，梦见我”之类的。 这首歌来自林宥嘉，《我梦见你，梦见我》。 我梦见你也梦见我，告诉我思念的寂寞，就在多年。 再来看2月20号的一条线索，下午快4点的时候，听到了一首女生唱的歌，声音好特别哦，爵士吗？ 嗯，这首歌来自于 Nora Jones， 歌名叫做 Tragedy。好的， 来寻找下一条线索。 这条线索是说，之前听到有人夸银子姐姐，哦，说男主不服气了，今天也来夸夸男主，英俊潇洒，走路带风的梅教授。2月22号下午3点半左右，一首男生唱的歌，好像还有说唱的部分。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啊，这位朋友，你很有做主持人的潜质。主持人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一定要照顾到在场所有人的情绪。但是呢，你说你这样夸完我开不开心？我也不是很开心，因为这个夸不是发自内心的，是我要来的，你知道吗？ 没错啊。 不过我还是感谢 你。 你 的目的达到了就可以了。 你还是拯救了我，我要很努力帮你找到这首歌，来自黄玠和蛋宝的《放个假》。 就这么轻松，甚至有点随便的来唱约会吧。让我们手牵着手，不用分享秘密，乱唱着歌，巴巴拉巴哈。就这么放松，甚至有点放纵的，让自己放个假。 你看，等会儿，你看这位听众朋友，他的名字也挺逗的， 嗯， 他叫心愿便利贴小妹妹，就是帮你 有什么心愿都可以跟他说，是吗？ 超贴心的，我们的听众。 OK， 请你下一次就夸我的时候忽略我旁边的这个人，我觉得我会更开心啊。下一条线索说到2月18号下午2点半左右，一首男生唱的歌，好有趣啊！开始是哦哦。哦哦阿姨，哦哦阿姨， 来自华晨宇的《世界是个动物园》。 世界像一个动物乐园，那么那么大，超级乐园，你会打开眼界。 然后，另外一条线索是一首男女对唱的歌，早上上班时候听到的，在2月23号的早上7:01左右，是什么歌呢？ 嗯、 男女对唱， 这首歌来自方大同和 Tia 袁娅维的。Peace. This is a playback of a radiotaped report of an exclusive feature story for the Planetary Chronicle. Wake up, wake up, terror on my TV, blood spilled on your CD, made me queasy, uneasy, like a kid with a gun, time to run, can I flip the scene to change the script, can I change your line and change it quick, straight out of a horror flick, are you worried if the rocket hits apocalypse, prayers at the edge of your lips, hold steady when it's time to eclipse, get ready, let's enjoy your last moment of bliss, rewind, let me change my rhymes in time, you'll find, I'll spit better thoughts to rhyme, words refine, words to rearrange,in mind, find the light before we see the dark cease to fight, so we can seize the heart. Let me talk about a whole new place to start. Peace, love, living in harmony, one world in unity, my brother, no enemy. So let me talk about it. Peace, love, living in harmony, one world in unity, my brother, no enemy. Sirens are spinning, they say terror is winning. This error might be the biggest error we've been in. Induction of man-made instruction, paid for a seat at the brink of destruction. Triple D is gonna jump right at ya. Even too much for a man in your stature. Think twice, cause you're playing with fire, so play nice. Cause I'll be wearing a wire, switch it up like a game of soccer. Forget about the name and stop fighting for lockers. So be careful for that violent streak, or you might be out cold on the crowded street. Now dodge like a tight shoe master. Think faster, know exactly what comes after. Meditate, hesitate, calm your soul. We need a worldwide team and a common goal. Peace, love, living in harmony, one world in unity, my brother, no enemy. So let me talk about it. Peace, love, living in harmony, one world in unity, my brother, no enemy. world is one country, mankind is citizens, a speck of the universe, and we are its denizens, a renaissance of spiritual nature. This lyric is major, they say our species is in danger. Science says don't trample, strive to be an example. Hope my song ends up being a track that they sample. I'm thankful that I'm in this position. Somebody said music is the greatest physician. Human condition can be the vainest prison of all. Time to wake up, break out, better climb that wall. Truth be told, with fire we test gold, with gold you test the servants. It's a story of old, your soul, the souls served up on a stone cold platter. Handful of grapes, a bit of snake rider. Take matters in your hands and mind, the hands of time passing by with every word I rhyme. Peace, love, living in harmony, one world in unity, my brother, no enemy. So let me talk about it. Peace, love, living in harmony. 跟着音乐说走就走，让一让，哎呦，让一让！ 哎，挤什么挤？前面有人呢！ 哎呦，不好意思啊，我赶火车有点急。 赶火车了不起啊？真没素质！ 嘿，你刚哪个人没有素质啊？不就是挤了一下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别说了，大过年的，大家都让一步吧。 他们为什么吵架呀？ 没事宝贝儿，阿姨呀、啊、不小心挤了叔叔一下，你要记住啊，碰到人多的时候，如果有人撞了你也不要生气，叔叔阿姨呀、啊、都不是故意的，知道吗？ 嗯。 不要让冲动给回家的路添堵，你让一步心更宽，你的小小举动也会收获莫大的善意哦。让我们一起和和气气回家，快快乐乐过年。 春运路上，你的心，我的心，他的心，其实都一样。我是谭维维，跟着音乐说走就走，让我们多一点体谅，多一点理解，让回家的路更顺畅。 恭让亲和，翩翩有度。 Music Radio 与携程旅行邀您把快乐元素铺满回家的路。携程在手，说走就走。 是风格闪耀的动感造型，是独具格调的质感座舱，是极致所能的预感科技。新一代东风标致308，新时代中级车创行者要你绽放。Music Radio 早安音乐由新一代东风标致308为你放送。 节奏更青春，步伐更张力，音乐与旅行，让你肾上腺素即刻爆棚。来吧，一起走进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携程在手，说走就走。 实现，有一种幸福在。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打通你的音乐经脉，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套排行榜，我是清源， 我是银子。我们继续来看找歌线索。2月22号的下班路上，6:10左右，一首女生唱的英文歌，应该是翻唱吧？ 是，这首歌的确是翻唱，原唱是 Robbie Williams， 这首翻唱来自于林忆莲的 Better Man。 在我们拥抱之前，有灵魂感觉，一次的心扉，在四界线。 我听到这个其实想到前几天郁可唯来的时候聊天，说到他其实在选唱翻唱歌曲的时候也很喜欢去唱男生原唱的歌 啊， 因为这是一个另外一种角度对同样一个作品的演绎，会很不一样。那我们继续来寻找下一条线索，说到2月23号上午11:30，一首女生唱的英文歌，女生的声音也太好听了吧，希望可以找到。 这首歌来自王诗安 Home。 Cause baby life is tight when you're on the road, there's lots of pretty faces there. 再来看说在很久很久以前，也就是2月18号一首英文歌下午1点过后女生唱的， 这首歌是 Katy Perry 的回归之作，今天也在这个全英音乐奖上带来一个非常漂亮的现场表演可以去看一下，来自他和 Skip Marley 共同合作的 Chained to the Rhythm。 So many times before, the greed of all the people. stumbling and fumbling and we about to riot. They woke up, they woke up, the lions. 继续来听到这首歌，同样是来自各位的寻找，来自维里安的《渴望》。 Thank you. 说走就走，想唱就唱 Music Radio 音乐爱旅行。 Hello， 大家好，我是好想你的猪猪爱四叶草。在我的清单里面呢，有一个地方是我一直想要去的，那就是印度啦。因为呢，在马来西亚有三大种族，其中一个种族呢就是印度人啦。我本身呢就非常爱吃印度餐了，所以呢我一直很想要到当地尝一尝道地的印度餐。接下来呢，为你带来这首非常有印度气息的歌曲，来自我的偶像施念兹的歌《神奇》。锁定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给你最多好音乐。我是娃娃魏如萱。 旅行不分年龄，你可以18岁驰骋在加州太平洋海岸，速度与激情迸发；35岁在瑞士因特拉肯小镇，让一直加速的身心平静，微笑前行；48岁去滑翔，去证明体魄与胆量；70岁下决心抛开一辈子的固守，和老伴一起环游世界。旅行让人年轻，当下就是最好的时刻。 携程在手，说走就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第十名，冯建宇《狂想 Rhapsody》。第九名，陈罗莉《初恋薛凯琪》。第八名，鹿晗《微白城市》。第七名，吉克隽逸《我的猫》。第六名，詹小丽《埋》。第五名，沈玮琪《一睁眼》。第四名，刘惜君《故意不爱你》。第三名，尚雯婕《Lou Be Free》。第二名 ,1999 乐团追梦的路。第一名，赵雷成都。 参与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票选活动，搜索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APP 下载并注册，或关注音乐之声微博微信参与投票。每周 Music Radio 会抽出5位幸运听众，送给你最精美的礼品。每晚7点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亲爱的旅客们请注意，您搭乘的携程旅行航班即将开始登机，请戴好耳机和我们一起进入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携程在手，说走就走。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清源， 我是银子。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找歌线索。 下一条呢，说到在2月23号下午快3点的时候，一首女生唱的中文歌还挺好听的， 来自徐佳莹，《我所需要的》。然后另外呢，说2月22号一首女生唱的英文歌，声音超级空灵的，感觉加了10000个混响。 哦，10000个混响，来自 Birdy， 歌名叫做 Wild Horses。 I'm a dreamer, but it's hard to sleep when your head's not in it. I've been restless, cause you disappeared, and there's something missing. The earth is loose under my shoes.Shape like you, and I thought I knew him. There's a window, and it's dark inside, but the light was in it. This can't be love. If it hurts so much, I need to let go. Oh, I will survive. I then be the one who's stronger? I will not beg you to stay. I will move on and you should know I mean it. While pussy's running me, yeah. I will survive and be the one who's stronger. I will not beg you to stay. I will move on and you should know I mean it. While pussy's running. 下一条线索呢，说到在22号下午的下班路上6:15左右，是什么歌？一首男生唱的中文歌，副歌和之前的反差还挺大的。 这是来自梁博的《喜剧》， 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 好，再来看下面说，2月21号下午2点的时候，一首英文歌。 一直在重复哇哇哇啊，好像青蛙叫，太搞笑了。是 Work， 来自 Rihanna 和 Drake 的一首歌曲。然后最后提示各位，在音乐之声全台节目当中听到喜欢的歌曲，没有记住歌名的话，还有机会把它的细节和线索，几点几分听到，男女歌手啊，歌词是什么，你的感觉是什么，等等等等，留言在新浪微博 DJ 银子的置顶微博下面，每周2次帮你找歌。 OK， 明天见。 Wake up and nothing's wrong. Just get ready for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You see me, I be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You see me do me dirt, dirt, dirt, dirt, dirt, dirt. That's something about that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Nah, nah, nah, nah, nah, nah. When you walk out, nah, nah, nah, nah, nah, nah. Before the table turn, turn, turn, turn, turn, turn. Beg you something, please. Baby, don't you leave. Don't leave me stuck here in the street. Against you, I just hope that it gets to you. I hope that you see this through. I hope that you see this true. What can I say? Please recognize I'm trying, baby. I be wah wah wah wah wah wah. It's in me, I be wah wah wah wah wah wah. You see me do my da da da da da da. So me by that wah wah wah wah wah. When you walk out, la la la la la la. When the cat from my ta ta ta ta. Yeah. Get done, done, done, done at work, come over. We just need to slow the motion. Don't get out of the way to no one. Long distance, I need you. When I see potential, I just gotta see it through. If you had a twin, I would still choose you. I don't wanna rush into it if it's too soon. But I know you need to get done, done, done, done if you come over. Sorry if I'm way less friendly. I got it's tryna end me off. Yeah, I spilled all my emotions tonight. I'm sorry. Rolling, rolling, rolling, rolling, rolling. How many more shots until you're rolling? We just need a face to face.